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北京文史研究馆主办的大运河文化主题艺术作品展览正在通州区图书馆举办，请听报道。 为深入发掘北京三个文化带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展示大运河文化主题艺术的创作成果，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利用3年时间，组织文史专家与山水画家合作，创作了如今向观众展出的8幅巨幅作品。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赵亚军介绍， 这个准备要做这件事儿，然后的话呢，我们经过设计创作前后有3年的时间啊。首先是我们北京文史馆，我们还要为北京三个文化带建设，我们要做出我们的贡献。再有的话，我们还要发挥我们的，一定要突出北京文史的太阳的特点。所以的话呢，反反复复啊，经过专家的相互的沟通，细心的设计啊，最后的画家呢，每幅画的话呢，这个从小稿到画到成熟，那这块的也得要有2年的时间，前头我们还有一个策划，所以应该说每幅画都是3年的时间。 在创作过程中，除了严格参照丰富的史料，艺术家们还进行了多次实地采风。 什刹海的这个大都古风啊，这幅画的话呢，是我们于永茂老师这个创作的，就是什刹海这块他自己就去了3趟，然后我们史学家啊，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陪着他还去过2趟。那么于老师这个小稿创造了3个稿，那么3幅小稿呢，都是每拿出一幅来，史学家就提意见；每拿出一幅来，史学家就提建议。最后的话，完成的像现在这样。这幅画的话呢，就是人物上万人，都是反映的民俗的啊，这个事情的啊，有官员，也有更多的是我们的老百姓。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金陵盛迹，17世纪的金陵画坛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展出2馆收藏的17世纪金陵画坛精品，其中不乏董其昌、姚允在、石涛等宗师巨匠的名作，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1号。生命之树中国美术馆藏非洲木雕艺术展正在举行，共展出来自非洲坦桑尼亚、贝宁、肯尼亚等国的100多件馆藏精品木雕作品，重点展示在仪式活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面具雕刻，展览将一直持续到明年1月21号。意爱的艺术亲密全球影像艺术大展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展览以爱的艺术为主题，力图通过影像作品审视当代视觉文化当中的亲密关系。世界当代艺术史上4位重要的女性艺术家，小野洋子、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草间弥生与翠西·艾敏的珍贵影像第一次在同一展览当中展出。世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本月24号起暂停开放，维护修缮预计持续到2020年。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还是晴朗天气，风力较小，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作用，能见度和空气质量不太好，但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大气垂直扩散能力增强，午后的能见度和空气质量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候，所以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半年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0085530566，00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新年新气象，冬季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安全环保，无粉尘无异味，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新年新生活，除旧迎新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3天老房换新年，新家迎客倍儿有面。12月30号，一号新家跨年盛宴，全屋装修提前订，2019不涨价。00855530566，0085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夏明儿， 哎， 又到周末周五了。 那又怎么样？ 就实际上因为上周末上周五也是咱们俩在一块做的节目。 怎么你不开心吗？ 不是，就是因为上周末是我头一次接触到这样的一家公司的节目。 你说一号新家是吧？ 对， 哎，最开始我也迷糊 是吧， 真的，我听到一号新家这名字起得倍儿好啊，我觉得哎挺好的，既有这个就感觉 No.1 的感觉，人家心是温馨的心嘛，有感觉家里边就应该是温温馨馨的那种感觉， 没错， 我觉得倍儿棒。但是呢后来听广告，我说我的天啊，3天装老房疯了吧，这怎么装啊？ 对，所以上周的那期节目给我带来的这个震颤 啊，是 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余波未平。 对对对对对， 哦，今天咱们继续。 好， 应该还会给你带来一些震颤。 还能有震颤？ 因为最近每周我觉得可能 每周一 天的节目啊，咱们都会有一些新的朋友进来。 那倒是， 而且不少的朋友听咱们一号新家的这个广告啊，就会发现说哎呦，里边说的一会儿什么不涨价了，一会儿是那个老房装修3天就可以了，还有客餐厅8800等等等等， 还送这送那个。 对，大家肯定会有一些疑问，说3天到底怎么装。虽然咱们上周简单的聊了聊，这周咱们接着来聊，接着来说一说。而且呢我看了一下，今天还有可以发掘的一些新东西。人家不光能装家， 是 就是不光是楼房能装，平房也能装。 是啊， 对，因为我就我个人了解啊，装平房其实跟装楼房还是不太一样的。 哦，不一样在哪里呢？ 它的防潮，它的下水其实是它的重中之重。 这倒是。 如果您要不把这些处理好了之后，您装的再漂亮，后期保养也都是一个问题。您可能住了不到一两年的时间，2-3年的时间，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反潮啊，或者是比如说上面的防水没做好的漏水啊，等等等等，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咱说的这3天，也就是楼房3天是吗？ 对， 平房是不是三天不知道啊？ 就 咱得问问他们。 是、 啊，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也是大家比较熟悉了啊，最近这个频繁上节目啊，大家应该会比较认识了。这是一号新家的副总王笑，欢迎笑总。 大家好，我是王笑，来自一号新家。 哎，虽然王笑的这个叫王笑啊， 嗯， 但是不怎么笑。 对，很严谨。 咋这么不开心呢？是枕头送的太多了吗？ 最近送的是比较多。 因为最近一号新家推了一个活动， 哦， 免费上门给您量房，免费出设计图。不仅如此，这两项免费，还直接拎一枕头，价值是298的一个健康枕。前两天我拿到那个健康枕的样品，我打开看，旁边呢有一姐姐，咱们同事就说，哎，这个枕头不错，这就是因为它是有那个波浪弧度的，说这个睡着是比较舒服的。我说您真懂，我说那个您现在要是家里有装修，你可以找一号新家，他们免费上门量房，还出图纸，还免费送你这枕头。 也就是说，我不一定要给你签合同， 对， 我只要是打了电话， 只要打电话， 你过来了就送， 就送。但是人名额有限啊，因为上一周咱说是50个， 哦， 我估计这一周过去肯定也 差不多满了。但是我们现在还继续送， 还继续送， 啊，对，嗯， 啊，至少在年前这名额虽说是50个，但是应该是您去了应该都有，打电话约什么都有，而且最关键，您要是签约的话，好像还有礼物， 对， 是个2000多的一个智能门锁， 对，是的，嗯， 对吧？ 嗯， 这都是送给的，这都是送的。 哎，这个确实太划算了。 哎，我觉得送不送吧，这个次要啊，次要 也挺重要的。 这次要， 嗯， 最关键装修还是得看装的好不好， 这是事实， 装的怎么样， 嗯， 对不对？这个我也先问问这个笑总，虽然咱们上周聊过了，但是有必要您再跟大家说说。其实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天这么冷，冬天了，咱们那一号新材啊，经得住这种冷天的这种折磨吗？ 哦，我这个一号新材对冬天的装修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嗯， 啊，因为我们不做水的作业，就是基本上没有那个像水泥砂浆呀， 嗯， 它有的时候天太冷了， 嗯， 有可能会结冰， 嗯， 啊，它就会影响这个施工的进度， 嗯， 啊，你需要把那个融化掉了，然后而且有那个水泥砂浆的作业以后，它这个天冷的时候呢，干的就比较慢。干燥就比较慢，所以等的施工周期也比较长，啊，而我们一号新材呢，是不需要这样的，所以冬天施工完全没有问题。 嗯，其实冬天施工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首先它能不能做？ 对， 原来我们也聊过这个问题。其实只要在室温是，有一个极限是5度以上，有很多施工都是可以做的。 嗯， 如果您要是低于5度的话，有很多施工就没法做了。 嗯， 但是一号新家 是吧？ 对， 嗯， 一号新家，如果您要是不涉及一些水电改造的话， 嗯， 即便是5度以下也能做。 对，是的， 是不是？ 嗯， 因为就是比如说涉及到水泥砂浆的，它就有一个干燥问题和一个可能会遇到冰冻的问题。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物理的，你没办法说是我给它吹，我拿个吹风机跟那吹，这不 是，那没戏， 嗯， 那没戏。但是还好的是，现在几乎啊，大多数的家里边也都有暖气， 嗯， 所以这个您冬天能不能装修这个问题，您可以放心，是可以装的。 没错， 一般您只要维持在15摄氏度，是非常舒适的一个可以装修的一个温度。 嗯 啊，工人也好，包括这些材料也都能适应。但是一号新家提出的这个一号新材，可能就更突破一下自己了，就是即便倍儿冷啊，天寒地冻的，哪么您在这冰河上盖一屋子，也能用他们家一号新材来装，至少不会被冻着。因为他们就是跟我用我的话说，就是跟摆积木似的，就把这些摆起来就 OK 了。只要把那个啪往那他的那些材料啪往墙上有那卡扣，砰一按，啪嗒，这就算可以了。 嗯， 而且呢，因为本来我们说的是今天会带一些这个样品，让大家我们俩现在试一试。 是是是。 下周的时候。 好。 下周周五的时候，笑总可能还来。笑总来了之后，会给我们带一些真的这些一号新材的一些材料， 嗯， 实物。 我们可以发，那个， 感受一下。 发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对对对，我们掰一掰啊，撕一撕啊， 摇一摇， 烧一烧啊，是吧？咱试试这一号新材到底怎么样。 嗯嗯。 是吧？来，今天请笑总来，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楼房装修啊，一号新家没什么问题。 对。 但是我看到了咱们涉及到有说平房装修，这其实我个人不是很懂啊，因为家里没平房， 嗯， 我也不知道平房它装修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平房装修和楼房装修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平房装修相对来说它对那个防潮的这个性能要求就比较高一点啊，但是平房装修也有好处，它那个格局相对就比较容易调整， 嗯 啊，又不像楼房它那个有，因为有承重结构啊各方面的，有很多这个墙也不能打，那个墙也不能打，对吧？平房 哪都能拆， 对， 嗯 啊，只要那个外面边框是固定的啊， 哪么整个拆了都没问题， 对，里面格局是可以调整的， 嗯 啊，所以但是呢。平房也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下水的问题。 嗯， 就是下水的问题的话，是原来如果就有下水的话，那改起来还是比较方便。如果原来没有下水的话，如果还是想在家里面要做一个卫生间、厨房， 嗯， 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要把这个污水啊那些要流到什么地方去，这个还是存在问题的。 嗯 啊，但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装修的话，考虑平房呢，更多的是要考虑防潮。 对， 考虑防潮，因为我们最近几天也有很多平房的客户，平房的客户呢打电话给我们，我们设计师也上门去量房了，基本上都是那个就是乳胶漆的话，它还是墙角长霉的比较多， 嗯， 然后壁纸开裂的，就是那种开裂开的也比较多， 嗯 啊，所以这个还是。我们的一号新材还是非常非常适合做这个平房的装修的。 哎，那我有一个疑问，其实要问问您了。咱们一号新材是把它，比如说咱们墙面，拿墙面来说啊，就是有一个卡扣，我们把这个板材啪往上一扣就 OK 了。表面上是不会有什么潮的东西出来的，但是它里边的那个部分会不会也反潮啊？ 墙面的反潮，如果是你的材料本身不吸水的话，那个就是吸到材料里面去的。吸到材料里面去，它就会反映出来长霉。如果说是那个我们一号新材在表面的话，它是不吸水的，所以我们的表面它是不会有任何影响啊。至于说这个表面下面啊会不会反潮，会不会那个长霉呢？这个是看不出来 哦， 看不出来。 明白了。好嘞，这个反正今天咱们涉及的是关于平房， 嗯， 平房的用一号新材来装，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当然呢，是平房的，我们也送这个枕头什么的吧。 我们按照面积来算啊，只要是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按照面积20平方，我们也是8800的这个套餐， 对 啊，墙顶面 是不是需要打个电话预约一下？ 打855-30566。855-30566， 还得我提醒。 是， 肖总都不爱说自己的信息，就是我们东西好， 嗯 啊，记着电话，您可以直接打电话预约一下，直接可以预约量房，也可以或者到那个一号新家咱们的这个算是形象店啊，到店里去看一看也没问题。您说我想提前看这材料，或者您真的建议您就不用跑， 嗯， 就在家里打一电话，设计师呢带着这材料，包括这 量房的时候顺手带来了， 对、 啊、 这些样品什么都会让您看啊，您到时候再选择就行了。记着电话855-30566，855-30566。其实您说的平房能装，那我觉得就可以延展很多了，比如说很多像办公室， 嗯 啊，像餐馆儿。很多地儿都可以用这个一号新材来装吧。 这个一号新材事实上适合范围基本上是适合全部的那个装修的场所。 嗯 啊，因为我们这个材料它的表现是可以表现出任何的设计效果，就是你哪怕设计的再复杂，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材料来表现的。 嗯 啊，也就是通常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地方，反倒是一些像宾馆呢、啊会所啦，还有一些办公室的装修， 嗯 啊，包括别墅的装修啊，都是运用的非常广泛，就是用的很多嘛。而且相对来说，我们这个的材料的价格只有传统材料的1/5，就是传统用这样的材料，我们这个用这个材料的话，只有传统价格的1/5。 嗯， 然后速度上面比传统材料最起码节约一半以上的时间。 嗯 啊。 你们装过类似于像办公室啊或者餐厅，那是3天能装完吗？ 那个不是3天了， 哦， 那个是要稍微时间长一些， 哦， 啊，跟设计的那个复杂程度有关系。 哦，好， 那要是3天，那我直接弄一大库房，我3天装完。 谁往库房装修？ 那比如就是别出心裁嘛，啊， 哦，嗯，挺好，挺好。 哎，我们还真有一个，就是库房改建成那个餐厅的一个 啊，这对 一个案例。 多大平？当时大概， 是200多平吧， 嗯， 200多平，我们也是花了7天左右的时间装完了， 嗯， 那7天也已经很快了， 对， 200多平的大库房来说， 对， 嗯，其实快是一号新家一号新材的一个特色， 嗯， 对吧， 嗯， 而且我们之前也聊过，比如说什么样的朋友您适合选择这种装修方式，我个人认为啊，比如说您是租房的朋友，到了年底可能您工作有一些变动啊， 嗯， 或者说家庭成员有一些变动啊，啊，这一年呢交了一个特别靠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嗯， 明年呢可能要租一个相对大一点的房子，但看了房子之后呢，觉得这房子不装修吧，稍微差点意思啊，好像跟自己的新家开展了这个新生活不太相符， 是，嗯， 啊，我想要重新变一个家啊。那如果要自己掏钱按照正常的那种装修吧，第一时间稍微长一点， 嗯， 因为马上我这边可能要到期了， 嗯， 这边我要开始住了，这时间是一个问题，您还得放味儿，这也是一个问题， 是， 但是呢就是一号新家能够解决这个事情。 我们之所以推这个三天老房变新家，然后不搬家边装边住，也是经过大量的市场调查的，因为那个我们在我做了很多年的装修嘛，我们都是做了很多年的装修，遇到的客户形形色色的，然后很多客户事实上都是在就是我们现在老房装修，很多客户都是买了房子买了老房以后，然后才动念装修的，但是呢，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买了老房的客户，也是考虑到这个装修比较麻烦啊，就放弃这个念头。其实装修的这种需求呢广泛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买了老房子的装买了老房的人，买的老房的人要装修，然后呢有的人呢是住在家里面啊，没买老房子，他自己家里面他也是很想改一下，很想装修的，啊，这种人群很多，但是就是没办法解决这个边装边住的问题， 就是我没有第二套房子可以住， 对，边装边住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推出这个呢，就是能够解决，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材料啊本身它是没有味道的， 嗯， 啊，又环保，啊，就是像传统装修里面，你说乳胶漆虽然也是环保的，但是它在施工过程中间它是不环保的，它在施工过程中间。在那个至少有3天的时间，它那个乳胶漆的干燥过程中间会释放大量的 VOC 就是那个叫有机挥发物啊，它就是有害物质的啊，它是挥发的是很厉害的啊，壁纸也是一样的，它的干的过程中间那个刷胶的过程中间都是味道气味很大啊，我们这个味道就是没有，所以直接可以啊，你我们白天施工晚上住在家里面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就解决了一大部分客户的这个装修的这种痛点， 嗯， 就省得再出去再为这事儿再租上一个短租一段时间房子了。 对， 嗯， 在我们说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哎，挺有意思，但是呢，因为这是一个叫新材嘛， 嗯， 就是因为刚刚出现在市场上，或者说至少是刚刚出现在咱们北京的市场上，中国的市场上，大家可能不是甚为了解，因为它。在传统的这个装修方式当中，它其实是有了一个相对质的变化。 是的， 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您可以直接打电话，我们或者说直接，比如说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一块儿问一下肖总，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一号新家的电话855-305-566，855-305-566，您可以问一问那边的工作人员，或者直接预约也好了。 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陆京城。 工期这么短，3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56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我最近又水逆了，失恋失业，差点失聪，怎么办？ 那你急需被拯救啊，快去看开心麻花的谈判专家。 这部戏很治愈吗？ 大笑是最好的正能量，开心麻花谈判专家给你全方位的爆笑体验，主角好玩，包袱一出，肢体逗趣，就算你捂着耳朵都能笑。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12月5日世纪剧院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 开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新年新气象，冬季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安全环保，无粉尘无异味，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新年新生活，除旧迎新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三天老房换新年，新家迎客倍儿有面。12月30号，一号新家跨年盛典，全屋装修提前订，2019不涨价，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嘿，您家这是变魔法呢还是怎么着？三天不见，家就装修了一遍。 哪儿啊，这全靠了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定好设计后施工只要3天，边装边住都不用搬家。 厉害了，这墙壁吊顶背景墙装下来得多少钱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吊灯呢。具体的你打010-855-3056问吧。 010-855-305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北京时间下午的2:3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一起聊关于这样的一家公司，他们的一项对我来说是壮举哈，一号新家的3天。 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 3天装完。 对，就是在我觉得在装修行业当中，这也算是一个挑战了。 是啊， 但是后来了解了之后，我觉得3天只是人家的一个，打了一个富余量。 对，很 其实 很保守的一个 快，就是你在装修的时候，几乎一天，整个的施工过程也就一天的时间就 OK 了。 哎，其实我本来特别想问这个肖总，就是因为咱做这个节目也知道，他是把这个拼接在一起， 对， 但我就一直在想它是怎么固定到这个墙上，它这个固定是不是足够的牢靠，或者说是让人怎么样。哎， 来，你看奇妙不奇妙？ 对， 你想问肖总，我就把肖总请来了。 哎， 来，我们请出一号新家副总王笑，欢迎肖总啊。 大家好， 来来， 王笑， 解答一下浩洋的这个问题呗。 那个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不管原墙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原来是毛坯墙也好，是那个砖墙也好，还是那个贴了壁纸啊，还是刷了乳胶漆，我们都可以直接在上面是钉上那个扣条 、 扣条，然后我们的那个板子是直接扣在扣条上面的，所以就是施工会速度会比较快。 这个扣条一般是上沿还是中间还是下沿？ 上中下都有， 上中下都有， 都有，非常牢靠啊。 所以就是因为上中下都有，保证它的这个牢靠。 对，牢靠层我们是质保10年的，就是这个不会起翘，也不会那个脱落啊。我们质保10年，10年过程中间如果有问题，我们是免费的，是更换的。 明白这个、哦、嗯，你说 中间要但凡裂了什么，咱那是管换的， 管换，只换不修 啊、嗯。哦，也是换的倒是方便是吧、嗯？比如这一块坏了，直接换这一块不就完了吗？ 对， 是不是？ 对对对，嗯， 我就其实一直特别想见识见识，就是他们的这个扣条或者他们的整个这个工作的流程， 哪天让校总安排一下，咱去见识见识， 行行行， 看一看，嗯，是吧？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装修行业竟然都可以这么玩啊，嗯、不太了解。当然呢，一会儿咱们也让校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大家选择了这种，或者说您想了解一下这个一号新家到底是怎么三天装出来房子的，或者说他们家的新材到底好不好，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啊，直接打电话预约855-30566。855-30566，而且呢，现在咱还是有这个送枕头的活动。 对， 您只要是打电话预约了，咱们的设计师免费上您家啊，带上样品，免费帮您量房，免费帮您出设计图，还要送你一个200多的一个枕头。如果您要是签约了，送您一个2000多的智能门锁，这是现在的一个活动。 对对对，就是现在事实上这样，你很多人呢，因为住在房子里面，他可能要装修的时候呢，他不一定是很赶着着急的， 嗯， 啊，他可能想我等我什么时候有空了再去装修， 嗯， 但是现在呢，可以先打个电话给我们，对吧？打855-30566，打个电话给我们呢，我们设计师先上门量房，量完房以后出设计稿，这个设计稿它可以，就是不断的出，让他。出到他满意为止， 就是比如说我不喜欢这个花色、啊、 对对对， 或者我不喜欢你这个吊顶的颜色， 出到满意为止，然后什么时候开始装修、嗯、哎，你是准备好了，就是我的时间或者是我的那个安排好了， 嗯， 我前面有一段就是前几天吧， 嗯， 有个客户他是很非常喜欢中式的这个风格，就原来的房子里面呢他是没有体现这种风格的，后来我们给他出了那个中式的效果图，但是他房子装修他说安排时间呢是安排等他儿子明年考大学考完了以后再装修、 oh. 啊，但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可以慢慢的去再去构思他， 我还想要 什么 样子、啊、 哎， 嗯嗯， 可以不断的去完善它， 嗯， 这个都是有好处的， 嗯，也就是说装修时间大家可以自己定， 对对对，反正装起来也很快、啊、但是呢它那个时间上面就是不需要自己太规划自己太大段的时间， 明白 啊， 明白。那我问一下啊，比如说我这边定了啊，包括您的效果图我觉得也挺满意的，您是把这房子量好了之后，您把这个数据是交给工厂，然后他们就开始加工这个建材吗？还是怎样？ 我们是，量完房以后，出了图，客户认可了以后，我们是要签约的 啊，签约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图会下到工厂，工厂就按照这个定制来生产， 嗯、 然后我们发货再发过来，直接发到客户家里面， 嗯 啊，然后。材料进场以后，我们工人进场装修啊，3天时间，啊，客餐厅3天时间就装好了。 嗯，那过程当中，因为房子啊，它不是说，当然四面可能都是直的，或者一个正方体，那当然更好。 嗯， 它有的可能涉及到，哎，这边有一个门，这边有一个梁，那像这些的一些算是突发的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现场可以调整吗？还是怎样？ 啊，门装门的时候，如果原门不动的话，我们是可以直接在边上就是把这个材料装上去的。 哦， 啊，就不影响那个门的那个使用， 嗯， 也不需要把门拆下来。 嗯， 但是遇到梁呢，这个是我们是要做造型的，就正好要把顶一起做了，就是做一些比较好看的造型， 嗯、 把这个梁。结合起来，啊，不一定要包起来。要包起来的话，它可能会变成层高会比较低。 对， 啊，然后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让这个梁啊隐藏在这个整个吊顶里面，啊，看起来就比较好看了。 嗯， 就若有若无，若隐若现。 对， 我们这儿有一位听众啊，给您还提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上墙的这些板是我们这个一号新材哈，我们这听众齐峰他就问说，可以，就是我的这个一号新材上墙这个板可以定制一些个性的。花纹嘛，我估计他意思是什么，就比如说我给你们提供一个花纹，你们能最后给我弄到这板子上吗？ 这个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的。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接受客户的定制的画，哪怕是客户的那个照片啊、 哦、 都可以 专门定制， 照片都能放上去。 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好 厉害了， 因为很多家现在不是说，哎，结婚了挂一个结婚照，两口子挂一结婚照，我不用挂结婚照，我直接比如说我们家这个客厅墙就是全是用的这一号新材，我给最中间那块板就把我们家这结婚照就等于是可以弄到画到这板上。 对，可以可以， 那个更显得 洋 气。 看烦了就把这块换了，对不对？ 照片也能换。 哎，风是一位我们老朋友， 是 啊，因为。昨天还是前天的节目，风就说了，老听你们聊装修，聊装修，我怎么瞅着我们家都显旧，所以他就说想我重新装一下家里边，但是呢，因为现在就是可能目前没有特别富裕的计划的这笔装修的钱出来，和等他的这钱攒够了，比如说买完这个，买完那个，买完那个，买完这个之后，哎，我剩的钱正好可以用来装修，我打算重新装一下。而且他也会担心，就是我在装修的时候会不会周期太长，等等等等。其实这个您听我们周五的肖总介绍的这样的话，您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 先看一看他们的材料怎么样，您满不满意？包括你说的那个性花纹，你想定制什么的，让他们做一下，看看最后出的效果是不是那样的， 嗯嗯嗯， 对不对？这就是设计师的一个重中之重了哈。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风格，这有个性化的定制风格，还有哪些风格是我们可以选的？比如说我可能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对， 我就想看看你们那儿有什么，我好选 一 下。 我们是有这个一号新材所装出来的所有的那个案例，就是案例图片，各种风格的都有，然后也有大量的效果图，也可以供客户参考。就客户可以先看图，先看图呢，我们一般来说是这样的，设计师会给客户先是介绍产品，介绍产品以后呢，然后会给这个再给客户看图， 嗯， 就是看这个我们产品装出来的这些各种效果图啊，实景案例啊，然后客户会选，跟客户沟通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些风格，然后客户去确定了风格以后呢，就是说他风格倾向确定以后，有的人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但是他看图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哎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好啊，那设计师就大概就知道哎客户喜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我们再根据客户家里面那个房子，然后就设计他喜欢的这种效果， 嗯 啊，做出了这个三维的效果图出来啊，这样的话客户就比较直观啊，我家原来用一号新材可以装成这个样子啊，这样的话。就是哪怕他有什么新的想法，他都可以直接提出来，我们再做一些修改， 是， 就最终能够做出一个他非常符合他自己心意的装修的这个效果出来。 反正听肖总的意思就是我什么都能做， 对 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的， 嗯 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来看看阳光微笑他的这个问题， 他这问题我没太看，他说要是家里只换瓷砖，这个好像不好办吧？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地面呗。 嗯，就是只换地面， 就是我原来是瓷砖， 嗯， 我现在不想要瓷砖了，我想换一个，比如说地板一类的，那这个工期肯定三天就完不了了。 不，如果是瓷砖，只换瓷砖的话，那个时间是，它是换瓷砖是想把瓷砖换成我们一号新材呢，还是 换成别的 啊？换成别的 实木地板 啊？如果是。把瓷砖换成我们一号新材，我们第一可以，如果想快的话，一号新材直接 瓷砖上面直接铺是吧？ 直接铺在瓷砖上面就可以了， 哦， 啊。如果是要拆掉瓷砖的话，那就是需要有拆瓷砖的一些时间， 嗯， 啊，就加上这个时间就可以了。 所以您把您的具体这个想法和要求得跟我们来说说。 对，啊，对，也有可能人家就是想。我怎么能够为难他一下突然想到这个，那瓷砖其实它等于是一号新材，因为首先是比较薄嘛， 对， 嗯， 大家可能会担心这个一号新材它的这种板材会不会让我们家变得更小，因为变得更厚嘛， 嗯， 它其实只有大概 一公分 不到一公分的样子， 嗯， 所以呢它非常的薄，而且他们一号新材不仅可以装墙面啊，地面也是可以装的， 对， 不仅是地面墙面客厅啊什么的，连卫生间和厨房其实也是可以用一号新材， 都可以用， 对吧？ 我们有实际的案例，都用到厨房和卫生间， 就是它的防水啊、防潮啊、防高温啊等等，也都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 对， 嗯， 所以呢，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您只要接受，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全部给您覆盖一遍， 嗯， 也算是新的，